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对嘛，这种没有卡顿的我们的片头才是正式的开始。8点02分，欢迎各位在星期五的晚上继续光临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歌声本尊泽华，再度的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活力982。更简单的方式呢是这个，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粉红色的小黑板哦，关爱青年计划这6个字就可以了。在请出我们今天嘉宾之前呢，先跟大家说一下，关注我们节目是非常非常有福的。怎么讲？现在是正值赶上世界杯期间，每天晚上呢，很多朋友呢都是在这个酒吧当中啊，也不知道是真的看球，还是为了在一块玩一玩、喝喝酒。Anyway， 就是在关注世界杯。世界杯期间看我们的节目呢，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球说球，当然还会有非常好的福利送给各位，就是反复在节目当中出现的很好吃、这个虾皮非常好剥的小龙虾。炎炎夏日，足球和小龙虾就是非常好的绝配。从6月14号到7月15号这期间呢，大家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到节目互动。每天呢，我们都会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食的爆料码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都可以配送。当然大家评论是一定有很多话想说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不光人长得漂亮，声音也非常漂亮，来欢迎王若慧。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若慧。 哎，若慧是谁？ 我是一个歌手，也是个唱作人。 我一开始认识到若慧是一个组合，是一个电子乐队组合，叫做阿南克。后来才知道若慧本身自己也是唱流行歌曲。 唱歌曲，对，是的。 曾经在这个《雪狼湖》当中有出演角色是吗？ 是的，当时是《雪狼湖》B 组的女主角。 哇哦，很厉害哎！ 没有， 所以你玩音乐玩了很久的。 对，我基本上就是声乐、舞蹈，然后还有就是创作和编曲这部分。 那是哪种类型都有涉猎，还是会有主攻方向？ 嗯，其实现在来说，我主要工作方向就是唱歌、跳舞和这个创作这三方面。 我们今天试了一下，希望能够在一个小时直播过程当中给大家呈现出唱跳的部分在，但是我们只能说尽力哈，如果能够呈现出效果当然最好了。 好， 我看了一下若慧给我的歌单，哇，今天简直是太丰富了。首先第一首歌曲呢就是音乐剧选段。 对，是的，第一个是音乐剧，它是一个稍微怎么说呢，非常带有百老汇色彩的一个歌曲。 百老汇色彩，那是得跳舞的那种，非常欢快的， 对，挺爵士的，听上去。 哦，我以为是那种非常的圣母的那种感觉。来吧，那我们就先开始第一首歌曲了啊。在演唱之前，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第一首作品来喽。 She teaching school when the girls get curvy and the boys are drool. If math and science just ain't your style, just give that teacher a wink and a smile. For a passenger, you wanna have to wait, and you can thank them later when you graduate. Yeah, no matter what her dealer do, no matter man who was it on the prowl. It's nice to glamour you and then get with a late that teacher this student. Just like boys, they really big or terrible like playground toy. But when they see my ammunition, it's all is blended. I'll easily negotiate complete surrender. Cause no matters on my chance when they go weak and any. And I promise I will last to my old daddy. Yeah, and I won't hold to the love to howl. You know, I never met a man who wasn't on the prowl. Cause a boy with a gun thinks fun to shoot, and that's real big 21, boys. 哦，我的天哪，简直太震撼了， 挺嗨的这首歌。 对，我们今天这个话筒呢，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当中呈现用了一个效果器，很酷。 对，是的，这个是我经常出去演 live 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个效果器。 但若慧，咱们可不可以把这个声音开的小一点，这样的话我们出现的对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好，这样会不会好一些？ 刚才在看这个音乐剧现场表演过程当中，我今天也穿了一个背心，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反正从视频当中画面看就是一个胖子在跳舞，而旁边若慧的那个表情啊，包括那个神态啊，特别有舞台剧的那种风范。 就是歌在那就得进入状态。 哎，你好歹说一句，我并没有显得那么胖，好不好？ 啊，对不起啊，点错了，没有 get 到点。 来来，对，话筒声音还是得小一点， 还是小哈， 对，还是得再小一点哈。 这样呢，对，我也觉得有点刺。 所以你是有接受过专业的音乐剧的训练的？ 嗯，对，也不能这么说吧，就是可能，嗯。 要不然咱们离话筒远一点。 好， 嗯， 这样会好一些吗？还是有点刺，是吗？或者我现在暂时先换成这一支话筒试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这样说是不是？但我这样好像有点听不到。 对，你就听不到了。算了，你还是用那只吧，没有。 我暂时先用这只吧。 好， 那个就是 你有接受过专业的音乐剧训练？ 对对对，我其实也不能说专业的音乐剧训练，但我一直很喜欢就是唱一些音乐剧的作品。 嗯，但是百老汇的那种又唱又跳非常欢快的风格的， 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以前也是跳舞出身，然后跳很多年的就是 jazz 还有 hip hop， 所以就是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联系吧，有点关联。 嗯， 然后再加上喜欢那样的风格的音乐，然后就唱这样的风格还蛮多的。 而且刚才这首歌曲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这个表情啊，包括这个神态的那种表达，我觉得这是很传神的。因为你坐在凳子上，大家看不到这个身体的舞动嘛。 嗯。 但是你的这个跟镜头的交流感，这个是你没学过，自带的。 对，应该说是。 哦。 对，但平常其实是稍微可能会有一些表演的。 嗯， 对，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状态得要有，不然的话这首歌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哎，但是你像我们一些英文不太好的，也不太明白刚才那段大概唱的 什 么意思。对对 对， 对， 其实他那音乐剧讲的就是一个关于玛丽莲梦露的一个，就是复排一个玛丽莲梦露的音乐剧。 嗯， 然后所以他的所有的歌都是围绕着这个角色展开的。 嗯， 所以这个讲的就是说，他歌名叫 I never met a wolf who didn't love to howl， 意思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只狼不会去嚎叫。然后下一句歌词就是没有见过一个不喜欢女生的男孩子，就是类似这样的。啊，有一点点性感的一首歌。 是，包括这个演唱和这个编曲都有一种那个小 sexy 的状态。 对对对， 嗯，这是我们带来的第一首作品。今天呢，除了若慧自己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来， 嗯， 也是乐队的一员这样的身份来的。 对，是的。 乐队的名字呢叫做正确念法也怎么念 ？Anank。 Anank， 对，没错。 Anank， 然后翻译过来叫做阿南克。 是的， 看起来挺别扭的。Anank 是什么意思 ？Anank 是，其实 Anank 的中文就叫阿南克。 嗯， 然后阿南克呢是就是口去掉口字旁那个阿，然后南方的南，刻度的刻。 嗯， 这个是古希腊的一个女神。 嗯， 然后呢，她可以说就是一个主宰命运或者是。怎么说呢，就是他认一切都是有命定之数的。 嗯， 也就是说我们做乐队的想法就是所有的音乐的灵感都来自于一个不强迫，它一定会在该到来的时候自然到来这样的一个状态。 哦，突然想到一首歌 Let it go Let it go 这就让它去，我们还让它来 、哎，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带来这首作品呢，就是 Anank 他们这支电子乐团的一首作品。 嗯， 这支乐团全是玩电子乐的。 是的， 但提到电子乐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就是那种直上直下很嗨的那种 音乐，对，舞曲风格。 对，你们的不太一样哈。 我们相对来说偏 trip hop 多一些，然后 trip hop 就是我们通常会说迷幻的电子。 嗯， 然后这个曲风呢相对来说就舒缓很多。 哎， 它也会让人觉得有很多律动感，但是可能就相对不会那么的激烈听上去。 好，此刻无论你是在用手机看我们的视频，还是在路上通过广播听我们的音频，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音量声音开大一点点。下面这首作品真的很好听，很迷幻，歌名叫做不安感，但是希望今天晚上各位都不会不安啊。来，欢迎王若慧。 分析数据混乱。 You say you won't be fine, I just saw you lie. 不再怀疑乱猜， I know until realize. You say you won't be fine, I just saw you lie. 就算有再重来灾难，不爱 这首歌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们聊天就用这个歌来这个伴奏带作为我们这个音乐哈。后面那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那块，我觉得就是非常迷幻的感觉在。 对，就是鼓的那个音色也特别好，我特别喜欢那个鼓的打法。 哎， 嗯， 但是整体呢，除了那个部分在的话，我觉得其他是那种往下坠的感觉。 对，总的来说挺懒的，听上去一首，这是挺懒的一首歌。 这个歌的歌名叫做《不安感》， 嗯， 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觉得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会有一些，尤其年轻人可能会有不安的地方，对于各种社会啊或者生活啊和未来的担忧啊种种，就是可能，我甚至有听到朋友说想放弃一切重来，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说我重新来过了，但是我觉得重新来过并没有比一路走过来的你好很多，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首歌，通过这首歌想讲的就是，无论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或者开心的事情，它都只是人生的一部分，所以还是要哪怕一点点都要努力的往前继续走，哪怕 其实 有 很正能量的歌曲。 对，其实是挺积极的。 嗯，但其实这点也是挺有意思的。说到这个电子乐啊，现在已经是欧美乐的最红的一个元素了嘛，然后扩到这个全世界范围内，现在基本上新歌当中电子乐的成分都占很大的比重。 是的，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现在的人爱听电子乐是因为你看这个电子乐没有什么太多的文化呀，没有太多的内容，它只是那种强烈的那种古典的节奏感呀，包括是直给的那种状态，才吸引现在的年轻人。那你不这样看，你觉得电子乐当中还是会有很多的文化成分在，还是有很多自己的表达内容和思想在。 其实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讲的话，我觉得电子乐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首先我是从合成器开始喜欢电子音乐的，那么合成器它也是个乐器，那么它跟小提琴和钢琴到底有什么不同？就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小提琴和钢琴都是来自大自然的乐器，它们的弦是钢的，但是其他都是木头的。 对，这也是争议点所在。 对， 有些传统人就觉得它就是后来的一个人类的科技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怪物， 它就是个铁盒子，没有温度，然后就是个机器。但事实上，首先最戳到我的是，合成器是用电来做音乐的，也就是说它的声音来自于电。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我在这里表演，和明天我去另外一个城市的可能一个很大的那个剧场里面演，其实合成器带出来的音色可能会有微妙的不同，因为电压电流都不一样。然后可能国内和国外又会不一样，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你又会觉得它是有生命的，就是它是不一样的，你每一次打开之后你都需要调它的音准，它会因为电流不同让它的音高产生微妙的不同。 所以一开始吸引你的点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盒子。 对，然后就慢慢的越来越多去探索它，越来越多的觉得有意思。然后再加上如果从理论方面来讲，电子音乐它是基于很多的采样和 loop， 就是一个小小的片段，然后不停的循环。 是， 所以可以听到我们的歌里面可能就是一个合成器，它就来回不停循环， 是， 但是一首歌就是这样去发展，你也不会觉得太无聊。所以这可能也就是像流行歌曲，它需要依靠和弦去改变每个结构，这样才能推动它的旋律和整体的那种情绪。 那我们可以一个一个说，首先就说这个 loop 吧。可能很多就音乐人啊，他们会觉得说就是因为这么简单的一个 loop、所以这个电子乐它其实并不高级。 我能理解这种想法。 但这个 loop 好做吗？ 其实你可以自己来做，也可以进行采样，就好像很多 DJ 他们就可能从一些很老的七八十年代的歌里面，然后直接把歌提出来，那就是一个采样，然后你把它做成一个循环，它就是一个 loop。那么如果我自己在电脑里的话，我就用合成器，然后或者用那个 Logic 或者 Cubase 这些软件来做，然后做一个四个小节八个小节，这样让它循环，它也是个 loop。所以其实、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听起来觉得，哎，这个 loop 真的很带感，然后很容易瞬间进入到情绪当中去。但这样的 loop 对于你们而言的话，它做起来真的是一个好做的吗？就突然间灵感到了就能做到，还是？ 就这个，其实我就想说，刚才说的可能它没有技术含量，其实我觉得就可能不是这样，因为呢，就是你想做出一个让大家都喜欢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loop 或者整首歌的一个基调，其实不容易。所以这首歌就决定了它好听或者不好听，有意思或者没有意思。 这说到 loop 这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其实我觉得电音作品啊，对于人声挺挑剔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唱电音的。 是的，挺难唱的，我觉得。 你一开始就能够驾驭好吗？ 其实也得看风格，我觉得唱 trip hop 的话我还是可以的。我之所以喜欢 trip hop 是因为我们的乐队都很喜欢，就是有个很著名的 trip hop 的乐队叫做 Massive Attack、啊，它里面有一首歌叫 Teardrop， 那首歌可能你也听过，就是 对 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旋律，然后它是第一次让我们觉得啊，其实流行跟电子音乐是可以融合的非常好的，然后女生的声线这样子出来，你一点都没有违和感，你就反而觉得特别好听。不一定只有那样的才叫电子音乐，就是这个我觉得还是。 所以你主要是一个思路上的一个转变，转变之后你就觉得那就 OK 了，我按照我自己方式来驾驭是 OK 的。 我觉得做到最后无论什么风格都是在用音乐表达自己，所以一旦你能通过它表达一些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怎么表达或者结果怎样，那都是另外一回事情。 用音乐表达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呢，就叫做爱点点点这个点点点意味深长还是先来听歌吧。 好的。 这首歌我觉得有一种那种未知的感觉， 未知 就有一种女巫的感觉 啊，对啊，我能理解。 就是大概大家应该也能明白，就是那种有点有点玄乎的那种唱法， 暗， 然后一种暗黑的那种，包括甚至有一种哥特风的状态在。我觉得整首歌的 loop 其实应该不太好唱吧，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进的点。 对，就是我们的鼓手才是最痛苦的，他经常背谱的时候会记不住，因为他就不知道到底有多长，所以他每一次都需要先写下来， 对， 然后来背大概有多少个八拍，是多少个段落。 对，就此刻我们听这个 loop 我觉得你看作为我们电乐很合适， 嗯， 你随时进都 OK， 对， 但是你要演唱的话还真的不是。 对，需要知道需要有多少个小节然后开始进。对， 嗯，你演唱这首歌就顺利吗？ 还可以，因为自己的歌所以就还好一些。 歌名呢叫做爱点点点三个点，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其实这首歌没有特定的名字，写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首先有了那个爱， 妈呀，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 那爱也不是这个爱呀， 但是不想写那个眼睛的那个爱， 啊， 因为就是可能更多还是说自己的事儿，所以我就还是用一个自己开始这样的感觉。 看歌名包括听这种歌整首歌的感觉，我以为是一个就是表达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嗯， 它其实主旨的意思表达的是什么呢？ 它其实讲的是就是说喜欢一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 嗯， 然后他觉得这个女生非常遥远，他其实稍微带了一点点圣洁的感觉， 嗯， 可能就是为什么会让人觉得有哥特感，就是小号或者铜管乐进来的时候，其实是因为那个男生追不到这个女孩子，或者说男生追到这个女孩但是很圣洁，他需要去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 很纯粹的爱情的那一面。 对对对，他希望去保护她，你很纯洁，你很闪亮，我希望不要让你哭泣。对，类似这样的一个意思。 好的，刚才我们听的两首作品呢，其实全部是来自于阿南克这支乐团的他们的作品。阿南克呢，你可以写，啊，阿南克这个中文， 对， 也可以写英文 A N A N K E。 是的。 好，嗯，今天请来的是王若慧做客节目，她当然会有自己很多很擅长的风格的音乐，稍后还会有一首翻唱的非常经典的作品。那这首经典作品它到底如何演绎，咱们可以值得期待一下。映山红哈， 对， 先把歌名说出来，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让你来演唱，你会怎么唱法？好，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没有办法，我已经爱上这个音乐了，所以今天呢这个音乐就作为我们的电乐好了。非常非常快，8:31，欢迎各位继续光临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泽华，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可以说是该帅的帅，该美的美。好，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可以通过这个新浪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小牌牌，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嘉宾是王若慧，再度的欢迎若慧。 大家好，我是王若慧。 你看不看世界杯？ 不看。 你爱不爱吃小龙虾？ 嗯，爱吃。 免费的小龙虾你要不要？ 好啊，有吗？ 是要先看世界杯再有小龙虾是吗？ 看我们节目 啊，这样的。 对，所以各位如果想象像若慧一样可以得到免费小龙虾的话，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哟。关注我们节目的球友们呢，可以享有很大的福利，因为我们不仅可以跟大家一起在直播间当中看球、说球、玩球，最主要的是呢，还能跟我们一起吃这个小龙虾，而且这个小龙虾非常非常的好剥皮。哇，我觉得这个电乐说这段话也是非常的带感。炎炎夏日，足球和小龙虾呢就是绝配。从6月14号到7月15号，注意哦，没有多少天了。大家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比如说今天演唱的所有的作品当中，若慧的歌曲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包括你想要点唱的话，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互动当中来。参与到互动呢，就有机会获得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食的爆料马小一份儿。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好，前面呢我们听到了阿南克的两首作品，接下来又是王若慧自己的时间了。 对，是的，我自己接下来这首歌其实就是一时兴起写的一首歌 啊， 所以其实也在估计在别的地方也听不到的，我是第一次唱。 哦，真的呀？ 嗯， 独家独家哟。 对，今天是第一次拿出来给别人听， 不会是最后一次唱吧？ 我希望不会。 这首歌的歌名叫《玫瑰诗》。 嗯， 讲真，我听起来，我第一次看的歌名，我觉得还挺老派的。 啊、嗯，因为其实这首歌是当时我在听黄字的《玫瑰三愿》。 啊、 嗯，嗯，是一首就是民国时期的歌曲。对， 怎么唱？ 就是那个，玫瑰花，玫瑰花。那个歌是美声还是民族？应该是 那种 歌曲 啊， 嗯， 得用那种唱法， 对对对对对， 高的那种， 对对对， 然后瞬间就觉得很好听。 但是他那个旋律，我觉得写的非常好听，尤其主要是我当时在学校里上那个中国经典音乐作品分析， 嗯、 然后呢，那个老师说。想一想黄自老师那个时候写出来的这些歌其实是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 嗯， 就突然就觉得那个年代听的差不多可能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这样 音乐的 一些类型的，对、嗯、然后觉得这个歌写的非常简单，然后非常的美，然后它是照着一首诗写出来一个旋律， 哦， 所以我就想从他的那个一个小的动机开始发展去写这首歌，所以我的歌词也脱离不了这个东西。 那听起来是很复古调调的一首作品， 稍微有一点，但是我的编曲可能相对，因为编曲也是我自己做的、 哦、 然后呢这个编曲我相对做的又希望它未来一些，嗯， 就是有科幻风， 对对对。 好，期待一下这首《玫瑰诗》到底是怎样的作品。虽然这名字听起来有一点的老派，但也许这首歌曲本身非常的好听。来提醒一下若慧哈，我们这个摄像头1、2、3正前方的那个，还有这个、嗯、都可以看。 哦，好的。 想看哪只看哪只。 好的， 《玫瑰诗》来喽。 很伤感的一首作品哎。 嗯，其实有一点点。 一开始，刚开始唱的时候，像是在停留在那个年代。 嗯。 然后突然间的第一段这个编曲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回到未来的那种哗一下穿越感的那种状态在。嗯、 是。 但是到后面你越听会越觉得有一种，我觉得啊，有一种小伤感、小哀怨在。 嗯，就是我描述的，我所看到的画面是， 嗯， 这个城市是在未来的， 嗯哼， 但是呢，它的景色应该是在夕阳，然后有一片湖，然后站在湖旁边。然后我就看到有一只鸟飞得非常非常低，然后就一直在往前飞，这就是我看到的一个景色。但是这个城市虽然很未来，但显得有一点，怎么说，有一点感觉可能有点破，可能有点萧条，所以这就是我当时的一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心情，但是这是我看到的画面，所以我就保留住一开始的四个和弦，然后作为一个铺底，然后加上了一个马头琴。我本来在想中间的乐器应该用什么好，后来还是觉得我希望有一个有机感，所以我就用了一个非常大自然的一个音色。然后它又不像，它又比大提琴有的时候要稍微圆润一些，所以它的音色听上去又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就是有一点伤感。 马头琴也是你自己弹的吗？ 不是不是，我找了一个朋友。对， 因为我听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像是来到了阿凡达那样的一个神秘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世界当中，但是你知道人类有的时候到一种非常非常漂亮的世界的时候，反而你内心会有一种小小的起伏变化，它可能是有一种哀伤啊，可能会有一种感叹感慨在，所以这种节奏是就是它整体是美的。但即便是伤感，它也是那种美的让人想哭的那种感觉 在。对，就不是那种特别大悲的那种东西。对， 但这样的风格对于你而言也算是第一次尝试吧。这种类型。 对，是的，这个就是第一次这样去做这个东西。 但它其实也算是一种电音的作品。 对，是的。它哪怕后面背景的那个弦乐，它其实也不是真正的那个弦乐。 你会不会就是电音唱多了，包括做多了以后，然后想要摆脱电音也是一件挺难的事儿？ 其实也不会，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交响乐。 哦，你喜欢交响乐呀？ 我在反正研究生。 妈呀，你身上有太多音乐元素了呀！ 我在研究生期间，我选了那个管弦乐配器。 哦。 所以其实我对整个，我像去年也有一些纯器乐作品，就是管弦乐的作品。对，就没有人声，所以可能。 那你是哪一类？ 做影视配乐多一些吧。 哦，不是这个台前表演的那种是吧？ 不是，我是说做的那些作品相对就是配乐的感觉会多一些。 你的乐器是哪一种？ 我是钢琴。 哦，很美。所以你身上这么多的，你看比如说刚才说的有 trip hop， 然后有电音，还有管弦乐，然后包括像这个马头琴这种有一点民族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你不会矛盾吗？和 其实还好， 体内的冲撞， 其实还不太会，我反而会很喜欢去探索不同的新的音色，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喜欢电子音乐的原因，就是一台合成器它可以变出很多种音色， 而且它其实自由流动的。 对，然后可能每一次还哪怕你保存了那个预制，然后我说这个音色我下次一打开我还是有这个音色，但它还是有小小的变化，我觉得对音色我其实还是蛮喜欢的。 我觉得说会这点就是真的很吸引人的，就是每次谈到音乐的时候那种脸上的包括眼睛当中传递出的那种热情和那种很强的交流欲，一说到这个音色呀，一说到这个唱就非常开心的那种。 对，我还蛮享受的。 你做音乐做多少年了？ 也蛮多年，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就可能从小跟大家一样从小学音乐吧，钢琴也就是3岁半开始学习钢琴，所以如果那样说的话，就真的是从很小很小就开始。 你那个时候是真的热爱学琴还是被逼的？ 小时候大家可能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逆反的吧， 但是后来就发现自己越来越爱， 后来就觉得可能就是离不开了，他可能就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是不是因为你花进去的精力那么多，你就变得逐渐就变成你的一部分，你反而就不知道如果没有他你怎么办。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挺有意思，就是有一些歌曲好像我们在当下年纪的时候你去听你会觉得听不懂，或者觉得有一点老土有点无聊，但是若干年之后可能也是人越来越老了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你突然间发现有一些歌曲曾经不懂的好好听。 就小时候会很拒绝听一些特别怎么说呢特别老派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但现在就不会。 会觉得 其实很高级， 对， 包括很多流行音乐以前觉得啊，这做的什么呀？你现在再去回听的话，觉得那时候哇，他能做到这个水平，简直是太优秀了， 太了不起了。对，是的， 对， 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 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首作品呢，我没有想到会是这个若慧自己选的《映山红》。 映山红，映山红，怎么说呢？这是，就是我可以讲我学校吗？ 嗯，可以可以。 就是我研究生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然后呢，我声乐表演专业，然后我们每次考试有一个要求是你必须要唱一首军旅作品。对，所以其实就是每次考试是五首歌，其中一首要富含是军旅或者主旋律题材的作品。 是认真的唱的，不是改编的，还是可以改编？ 可以改编。所以我就进行了改编，然后就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想法，这样去做，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可能除了我在考试唱过，就没有在别的地方有机会唱。 原始版本的唱法你会吗？ 不算太会。 今天也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哈，就是不是在考试的场合。 对对对。 你考试的时候会紧张吗？唱这首作品？ 会吧，其实还好，都跟别的歌一样，只不过可能有一些已经听习惯了的，就是老师们，他们有点可能觉得，哎，这跟我了解的那首歌曲有点出入，有点不一样。但是我没有改动太多旋律，我主要还是改动了它的结构和编曲。 那先给大家提示一下哈，原曲怎么唱来着？映山开门哟，映山红。 对对对。 好，接下来我们听的就是王若慧自己的版本了。来。 好。 其实还好呀，首先这首作品是好听的，这个改编的版本是很好的听的。 对，我没有改的太厉害。 对、我以为你会改成比如说像 Tia 他要唱的话、绝对不是这种风格。 对，是。 要是方大同来改编的话，一定是他很强的那种，节奏感很强的。我以为你也是节奏感很强、很 trip hop 风的那种映山红。 对，但是我还是觉得他原来就很好听。 这个旋律很美。 嗯，就而且很简单。我对于简单的东西其实我不太喜欢改的复杂。 嗯哼。 对。 前面听到编曲很好听的那个音色是什么？ 是古筝。 再给大家听一下。 嗯。 嗯，喂，来。我觉得古筝其实不太好编。 嗯， 就编得好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听，非常的时尚。编不好的话就很容易有一种就是年代感的那种状态在。 对，我能理解。 对， 是。对，当时就是觉得想试一下。 嗯， 然后结果试了完了觉得好像还可以， 是有那种高山流水的一个状态在。 对，所以我觉得好像跟这个基调也不是说很背离，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可以。其实我整首歌几乎就是以古筝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材料。 嗯哼。 对， 你当时这个是考试的作品是不是？ 对。 就考试得多少分？ 我也不知道啊，好像是我们五首歌加起来的分数应该是90左右吧。 哦，满分是100分是吗？ 不到90，可能对100。 哦，那已经很高了这个分数。老师喜欢你改编的这个版本吗？ 老师，我还真不知道哎，反正我的老师觉得还可以。 因为我在想，可能传统院校老师可能会更喜欢，就是原版的那样子的。 对，其实我也不敢走太远，因为我怕。就如果走得太远，他们会觉得我已经完全脱离了军旅歌曲或者主旋律的题材。所以我就觉得再加上我本身也喜欢这首歌曲，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保留它该有的原来的那个核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做一些变化。 其实看若慧，我觉得你包括你今天在节目当中戴这个帽子呀，然后唱自己非常有律动感的歌曲的时候，你营造出来的状态，我感觉你应该是一个特别比较嘻哈一点的人。 对。 然后比较酷的一个女生。但是你在学校也是这样的一面吗？ 但我私底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相处的人。 能够感受得到。 就是对，我可能就是也有多面性的一点吧。我觉得每个人肯定也都有各自的多面性，然后我可能就是会把多面拿出来让人看到。 你在舞台上希望呈现出来的是一个， 对，是一个，其实我更希望的是让人看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就不介意说可能不同的风格会放在一起，会觉得哎，这个人到底是有多少个不同的侧面或者怎样，我反而觉得这样才是我。 我觉得跟以前音乐人相比，好像现在做音乐人更难一点啊。以前好像就你歌唱得好，人长得美，台风漂亮就可以了。现在感觉就是一定得有个性。 对， 有个性，大家才觉得哦，我好喜欢你的 attitude 的样子。对于你而言，应该挺好找个性的吧？ 我倒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倒反而觉得，如果就做自己的话，可能就是我的个性了吧。 讲真嘛，现在都喜欢 be real。好，今天我们一开始的歌曲呢，是一个百老汇的， 对， 音乐剧的一个选段。 是。 作为结束呢，我们带来的也是一个歌舞电影的一个选段。 对，其实它有点像跟刚才的歌曲，但是 跟第一首歌曲很像。 对，第一首歌曲说唱的多，就是以那种的说唱很多，他说一大段然后开始唱，这样这首歌就可能没有说的部分， 就纯粹是唱，但也是欢快的曲风。 对对， 你要不要把凳子摆开，然后就在就近的范围 也行， 扭动一下，给大家一点点律动的空间。 好的， 最后一首歌的歌名我不太会报哎。 这首歌叫做 Welcome to Burlesque， 就是欢迎来到滑稽戏。 OK，欢迎来到滑稽戏，表演的是一位非常滑稽的王若慧。来喽。 生活里的梦，everything you dream of, but you never can possess. Nothing what it seems, Welcome to Burlesque. Oh, everyone is buying. Put your money in my hands. If you got a little extra, well, give it to the band. You may not be guilty.Ready to confess? Tell me what you need. Welcome to Burlesque. You can dream of Coco, but you're ready to confess the triplets grant your mercy, not your every wish. Yes, you keep you guessing. 这首歌真的是很戏谑，包括你的这个表演，把那个滑稽面表演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对，可能平常我还要再稍微多一点，今天可能没有放得太开。 对对对。 但是那个音乐的感觉，我觉得还是在。 是的，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有一种那个 CA Christina Aguilera 的影子在。 对，这是他的那一部电影。 他会是你喜欢的歌手吗？ 我喜欢他，我很喜欢他。 Beyonce 呢 ？Beyonce 我也很喜欢。 今天呢，大家听若慧的歌可能没有听够，没有听够的话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就来可以搜我的微博，也可以到7月6号，我们会在 BSP 天草之间和7月17号 DDC， 8月13号五棵松猫 Live House 有三场我的乐队的表演，然后希望大家能来看。 7月6号， 7月6号，7月17号。8月3号。 如果大家没有记住的话，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一下他，应该会有更多相关的信息哈。 是的， 新浪微博怎么搜？ 新浪微博可以搜王若慧的名字，或者直接搜阿南克乐队就可以。 阿南克就是阿那个阿， 对，去掉口字旁的阿，南方的南，克就是克字的那个克，刻度的刻。 好，很开心今天又听了一个小时满满的不同风格类型的歌曲，谢谢若慧。 谢谢，辛苦啦。 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泽华，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啦。最后一首歌曲 If I Were a Boy 来自于 Beyonce， 拜拜 拜。 They think that I was sleeping alone. I put myself first and make the rules as I go.